主啊，你将完全的平安赐给意志坚强的人，赐给信靠你的人。上主，我的上帝，求你看顾我，求你答应我，求你恢复我的气力，使我免于死亡。不要容许我的敌人说我们将他们打倒了，不要容让他们因我的失败欢乐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依靠你不变的爱，我要因你的拯救喜乐。我因惊慌而讲，无可靠的人，但是我依然保持信心。求你显示奇妙的慈爱来到拯救我，倚傍住你，我就能够躲避仇敌。然而我伤痛，我困苦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拯救我。上主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盾牌，你用右手扶持我，你的眷佑使我兴旺。你垂听了我们，让我们胜利，你用奇异的作为拯救我们。世上万民和天涯海角的人都信靠你。我安静等候上帝，祂是我的拯救者，我的拯救和光荣都在于上帝。祂是我坚固的堡垒，是我的避难所。 祂对我们的慈爱多么坚强，祂的信实永远长存。祂伸出坚强的手和膀臂，祂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所有仰望上主的人啊，你们都要刚强，要勇敢，不需要因为听到某地方的谣言而胆怯惊惶。年年有不同的风声传来，谣传境内有乱事，暴君彼此斗争。在任何的事情上面，都不要受反对你们的人的恐吓，要勇敢，由此向他们证明他们一定灭亡，而你们一定得救，因为这个是上帝的作为。要信靠上主，要坚强壮胆，要信靠上主。两只麻雀固然用一个铜钱就买得到，但是你们的天父若果不许可，一只也都不会掉在地上面。至于你们，连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，所以不需要惧怕，你们比很多麻雀要贵重得多。你要藉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刚强起来，你们要警醒，要在信仰上站稳，要勇敢，要刚强。愿你们从祂荣耀的权能中得到坚强的力量，有耐心忍受一切。